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林奇。2018年全国气象局长会议表示，将提高大气污染气候测试能力，开展全球臭氧气象预报，为环保等部门提供支持。据中国烹饪协会统计，2017年中式正餐仍占据强势主导地位，市场份额最高，占到一半以上。其中90后和00后贡献了餐饮消费50%的订单。春节出境游，泰国、柬埔寨等热门目的地基本售罄。今年春节出境游价格和去年春节基本持平，像毛里求斯、印度、东非等目的地还有少量降幅。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的交通部门发联合声明，新加坡拟建新柔地铁，建成后预计每小时单向接载量达10000人，远超目前火车每小时的300人，可大大改善堵车情况。北京市2018年春节烟花爆竹腊月25开售，五环内禁售。2018年，北京市将再新建100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同时将建立困难群众帮扶体系，扩大救助保障范围，调整低保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朱军等央视主持人齐聚大型纪录片《创新中国》首映式。创新中国是世界首例利用人工智能模拟人声完成配音的大型纪录片，节目所有解说是模拟已故配音演员李毅老师的人工智能语音完成。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的生活将我卷入了迷雾中，看不清的双手一头画传来谁经过的温柔，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结果，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破寂寞，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1月22号，星期一，又到了新的一周，体重没变，皱纹没少，这天气倒是变得很快。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9度，最高气温0度，北风3到4级，天气阴转晴。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9度到4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4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丰台在-9度到0度，而大兴和海淀呢在-10度和0度，今天可以说是非常冷了。说起今年北京的冬天呢，还真是蛮奇怪的，不仅连续数日没有降水，更有流感疫情高发，医院的儿童呼吸内科分分钟都被流感患者挤爆棚，建议患上流感的人群呢，食物以清淡易消化为主，补充营养，多喝水，保持室内通风，冬天多吃些红薯，能够有效提高人体抵抗力，从而能间接预防感冒病毒侵袭。而蘑菇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在维持免疫系统的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有在蛋类中的蛋白质也可以预防感冒。最近国家宝藏爆红，在一众聒噪的综艺节目中呢，如一股清流，众多国宝文物惊艳了许多人，更重要的是呢，它还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浮躁的我们意识到有那么多各行各业的人在孤寂漫长的岁月里匠心依旧。其实呢，北京还有一些匠心独制的小众博物馆，像中国电影博物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电影专业博物馆，也是展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是了解中国电影历史最佳的地方，而且提前预约呢还可以免费参观哦。博物馆是了解一个城市的最好方法，哪怕是走马观花也一定有所收获，有时间就去看看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 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在上个周末翻看了前段时间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发现演员靳东和毛阿敏竟然一起合唱了《甜蜜蜜》《迟到》《思念》等七首很多耳熟能详的80年代的歌曲。听着这些好听的歌曲，思绪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80年代绝对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它开启了中国新的时代征程，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从此中国就走上了富民强国的道路。在80年代，吃穿行上和现在还有很大的差别。那个时候穿海魂衫是标准的80年代小朋友。80年代呢，绝大多数已婚男士都能穿上妈妈牌毛线衫或者老婆牌毛线衫，量身定制，情有独钟。这种感觉呢，搁在现在的人好像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回忆过去，就好像那些经历的事都变成了梦一样。 Thank you.

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秀的秀，我是爱音乐 DJ 迎奇，继续回顾经典好音乐。在八十年代是谈论爱情就会觉得脸红的年龄，八零九零年代的情歌呢，唱出了我们曾在爱情里义无反顾的付出，哪怕是遍体鳞伤我们也在所不惜。这些老歌把我们带回那时的爱情。

悲伤融化。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上你不遮掩的脸，我竟然还觉得很

Yes, I do. Yes, I do. 人生不能在乎太多若有似无，你自然就会跟我走，轻松走。 你到底信不信今晚无聊的招数？我看过的猪可是大人。 谁遇见你连大人也会认输，耶，为什么是你？我只想问，耶，为什么喜欢你？ 我已喜欢你，耶、yeah、 You're so cute, so want to come to me。 出头才会一直玩游戏耍心机。 Baby 就是你， 不开的死守天长地久，还不是来傻傻的情话。